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，快快去接上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先飘，红杏枝头春意浓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地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傻小子江中飞身上马，一抖链子锤，带着50名亲兵，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，就扑向百灵楼。到了乱石山军兵的后头，没打个招呼就下了手了。他这对大锤抡开了，谁挡得住？打得刀枪乱飞，死尸翻滚呢，噼啪啪嚓，噼啪啪嚓，哗哗哗哗哗，一个冲锋就闯进重围，来到百灵楼的楼下。江中立马一看，哎呦，跟一座火楼相似，火苗都多高啊！心里的暗自想，完喽，大概我们王爷还那老头子都完喽。主公啊，老侠客还活着没有？他这伤也大，单说这阵儿，西吴贤王朱元璋和同辈猿猴吴真怎么的也没出来啊。老头把秋风乐一扫，那宝剑都砍卷刃了也出不来。这阵不但身上的衣服着了，朱元璋被烟呛得几度昏迷，全身是伤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江中赶到了，君臣二人全听见了。吴真在里边就喊，忠儿，我们还活着呢，还没死呢，有救。有救怎么办？耗子有敌兵，他又不能下马冲到楼上去。到了现在，江中豁出去了，傻人有个笨心眼儿，他把双锤抡圆了，马往后退，然后往前一提，人力马力锤力三力加工，他打算把这座楼给砸趴下。你想楼要趴下，里边人活得了吗？要不怎么说傻呢？再给他抡圆的大锤，哎，就这一锤呀，震的柏林楼就一呼声。紧跟着二锤三锤，他扑了命砸，连着就砸了10几锤。最后这锤呀，没砸正，顺着一根柱子砸偏了。他往回一拽，哗啦，把这锤链子吊到柱子上。江中一看锤拽不回来了，可着了急了，哎呀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他把马一拨， 自己呢这脸背着柏林楼，把锤链子往肩头上一搭，就入了死扣了，双脚点灯，他打算把楼给背倒了。要不说这个事儿也巧了，一则江中神力，二一则这楼在底下点着的基础烧坏了，再加上风大，三力加工，就见这个楼忽闪忽闪呼噜，江中是拉倒百灵楼啊。就在这一刹那，老侠客乌珍抱住西部王，两个人把眼一闭在这等死。那怎么那么巧呢？楼倒了，把他俩呼到底下了。偏赶头顶有个大梁，这大梁折了，咔吧这一下来，哎，像个人字形象插住了。他们君臣正好在人字底下，吴老侠心中高兴，单手提剑，另一只手搀着朱元璋，君臣二人就闯出火海。江中锤链子也抖了开了，心里高兴，主公老头啊，赶紧上马，把马匹给送过来。这阵君臣二人飞身上马，江中在前面开路，50名亲兵各拿刀枪，往乱石山外的就闯。心里想的容易，时事能那么简单吗？都是人家九国的军队，兵山将海，一眼望不到边呢。他们这几十个人有什么能耐？连着几次冲锋，反复拉锯，50名亲兵全都死光，壮烈牺牲，最后就剩他们君臣三个人。那江中的大锤都成了肉锤了，那顶上沾着人肉鲜血，都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来。江中的身上全是鲜血，别看这样，这猛家伙威风不减，越打越有劲儿，往前一冲一条胡同，往后一退又是一条胡同。要是他自己不成问题，瞻前顾后，他得保护西吴王，有时候杀出去还得重新杀回来，再接应朱元璋。朱元璋心里难过，我不是成累赘了吗？要没有我，人家这一老一少能受这种临辈吗？哎呀，恨自己没能耐呀，心里那么想着。其实朱元璋也没闲着，他的马上挂了一条枪，现在把这条枪扎的尖儿都没了，赶上金箍的棒了。也可以说朱元璋是血透征袍啊。到了现在，君臣三个人一条心，劲儿往一块使啊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咱们单说颍州王刘福通站在高坡之处，带着文官武将和那几路王子正在督战。刘福通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哎呀，这朱元璋命真大啊！冲破层层罗网，倒没把他鼓得死，他看这意思还要闯出去，还要这还了得。他问左右，哪位能活擒朱元璋？言还未尽，就听身后有人口诵佛号：“无量天尊，主公不必担惊，朱元璋瓮中之鳖，他还能走得了吗？您把这件事交于贫道。” 刘普通回头一看，正是自己手下的军师，外人送号金针道人，复姓诸葛，单字明英。诸葛英这老道可厉害，在刘普通手下排兵布阵，攻杀战手样样精通，而且这个人武艺超群。你想想，身为一个王子，手下要没有硬人怎么能行呢？他是刘普通的左膀右臂啊。刘普通一听心中高兴，军师多加小心。嗨，您放心吧。来啊，鸣金收兵。令箭一下，再看九国的军兵呼啦抄退归山坡之下，把这战场就亮出来了。这老道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就来到朱元璋的马前。吁，武良头，朱元璋，你还跑得了吗？可时任贫道。这阵君臣三个人算喘了口气儿，江中单手提锤，把脸上的汗水擦擦。吴真也把汗擦擦，当然朱元璋更喘喘气儿了。哎，这怎么个变化？一看军队都撤了，对面来个出家的老道。呵，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，面如瓦灰，大三角的眼睛，眼角往下当啷着，一对黄眼珠子，大鹰钩鼻子，磕下的胡须跟一把大扫帚相仿，沙沙沙，黄红焦焦。往身上观看，穿着八卦仙衣，腰里系着水火丝绦，光头没戴帽，绑着发髻，斜挎一个黄兜子，在手里头拿着一条兵刃，叫日月插条杖。一般出家人都爱使用这东西，就好像一人多高那拐棍一样，左边带日，右边带月。不过它是冰铁凝钢制造的一种特殊的武器。朱元璋知道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。还没等他过去呢，江中看了看，有意思啊，主公，您跟老侠客喘喘气儿，让我过去拿大锤把他砸成馅饼。江中说着马往前催，过来把金针老道给迎住了。刘鼻子，来来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当着撮人别说短话，这出家人就不爱听牛鼻子这仨字。金针老道把眼睛一瞪，呸，这傻家伙，你是何人？我呀，浑身都是肉，肉人呢，谁问你这个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有名，我家住广泰庄的，我舅舅是徐达，我是他外甥的达胡太保，你爷爷江中啊。金针老道火旺上撞，好小子，年纪不大还找贫道的便宜，而休走金老。抡起插条杖搂头就打。你看江中傻了吧唧的，打仗可是个大内行，多阵都不着急，一看插条杖来了，不慌不忙，双锤在手腕子上一平端，用眼睛看着插条杖，离脑门的不远了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哎呦，往上便兜啊， 金针老道知道，这要给兜上，我这插条杖非飞了不可，没这傻家伙劲儿大，赶紧把插条杖撤回来。嗨，一变招，金龙锁玉带奔内部便抽。江中呢，使了个怀里抱琵琶双锤，又往外一兜，老道唰又把插条杖撤回来，更换招数，两匹战马一来一往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这金针老道诸葛英原来想的挺简单，就凭我的能耐过来就把他们划了趴下了，谁知道真伸了手才知道不那么容易。就拿对面这个江中来说，你看那傻了吧唧的招数惊奇啊，这锤使用的怎么这么好，这谁教给他呢？金针老道就有点手忙脚乱，一个没注意，好吗，插条杖正好碰在锤上，耳轮中就起来啪啪，插条杖飞出去50多丈远，把老道的虎口都震裂，把金针老道疼得呜呜呜呜呜亮的佛，这佛都念不好了，把马一带是拨马便跑，把江中乐的牛逼了，大话不是吹的，别走，他催马轮锤就追呀。老道没回本队，奔西南这个方向，马就下去了。要不怎么说江中缺个心眼儿呢？你追他干什么？他也不管朱元璋，也不管吴真了，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。金针老道马往前面败，眼望回头看，一看是心花怒放，梁佛，傻家伙，你追吧，你追才好呢，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军师的厉害。他怕江中不追他，跑一段路在马上就回过头来，皮厚，你敢追我你跑不了，好好好好，追上我你才有能耐，来来来，你敢来。江中短个心眼儿，越叫他拿话机，火越大，马追得越急，撞过千佛寺就到了后山了。江中啊，对本地的地理不熟，山叫什么名啊，哪块有山涧呢，哪有什么水，他一窍不通，光顾追了。在对面不远就发现一条河，这条河不算宽，也就3-4丈吧，水流挺缓和，但是水有点发浑，又打山坡那边流过来，可能泥沙不少。在河上架着一座木桥，这个桥并排能走2辆大车。再看金针老道催马过了桥，人家也到桥那边了，江中的马正好到桥中心，刚马到了桥中心，就听这个桥底下嘎嘎嘎，没想消息泛动，这座桥分开了，桥往两边一分，江中连人带马就掉进河内，佛嚓。书中代言这个河叫断魂河，这座桥叫落魂桥，这都人家事先都有埋伏的。再看金针老道把马拨过来一看，鼓掌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小子， 我叫你撒野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。江中吓得一闭眼呢，等裤衩呀掉到里头了，水不深，那水呀刚到马肚皮底下，江中的两条腿刚湿掉。猛英雄不在乎，单手踢水，一手抓住铁骨梁，给我起来起来。他意思马四个蹄一蹬的就能到对岸，谁知道这河底可太缺德了，里边全是泥沙，你看水不深，这泥沙没底儿，要多深有多深。那马越使劲越往下旋呢，时间不大，江中腰部以下整个旋在里边，马得扬着脖子能把鼻子嘴露出来，要不就马就没了脖了。江中一看心里头着急，坏了，我他妈上不去了。他着急呀，金针老道可乐了，小辈，你知道这回的厉害滋味了吧？啊，来人！他往两旁树林一喊，伏兵四起，就闯出来500名弓箭手。再看这弓箭手排列的河岸，每人掌中是张弓搭箭，对准江中。金人老道一咬牙，小子，我这回叫你厉害到头了，放箭！一声令下，箭如雨发，对准了江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呀。江中一见手忙脚乱，把大锤抡起来拨打凋零，他这玩意不得劲儿，下边还往下旋着，越来越不得劲儿，这锤都抡不开了，稍微有一点慢就拨打不了凋零。哎，咱这么说，可惜江中打虎太保，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死在乱箭之下。再说金针老道一看江中死了，喜出望外，来人，连马带人给我捞去上来。为什么呢？捞上来还要剁脑袋，到献功去。这些人拿着钩杆子搭好了软架子，费了很半天的劲，这连人带马才到了岸上。金针老道在当兵的手里接过一把刀来，他打算把江中的人头砍下来，刚要举刀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身边背后挂着风就到了。老道纳闷，江中死了，这是谁？一听恶风不善，他把脑袋一扑来，贴着他耳边肉架过去了，比脑袋个还大，一块石头整个掉到河里头，砰！金针老道一想，这多悬呢，这砸上我的命就没了，我梁佛什么人？回头一看，在树林里头出了一个小孩。老道心想，刚才拿石头砸我大概就是他，高声断喝，呆，对面娃娃，你是何人？朱木英才要锤阵乱石山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